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附录一，刘素清居士欲知实质，上品上生往生。净空老法师法语。今天早晨，我们看到刘素云传给我的一封短信，她的姐姐往生，欲知时至，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，走得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往生前几分钟还说说笑笑，说走就走，上品上生，不是凡人，是极乐世界菩萨到这里来给我们表演，给我们示现的。他一生当中受尽折磨，受尽苦难，那是菩萨为我们表演的。这些折磨苦难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他做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他。什么样的折磨苦难，不怨天不由人，心平气和，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的。他能那样的潇洒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并不稀奇。这一招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极处。此时此处是什么时候，什么处所？五浊恶世。我们讲时代不好，五浊里头的时代是劫浊，劫是讲时代。浊恶从哪里来的？从见惑来的，见浊。你把这个世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，这叫见浊。因见而生烦恼，引起烦恼浊，所以都是众生见解错误、思想错误造成的。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，用什么方法救度一切众生？用教学。现前真的是法弱魔强，好人少，坏人多，善人少，恶人多。恶的力量强大，所以善人受人欺负。刘素云的姐姐一辈子委屈忍辱，受了多少苦难，没过过好日子，临终这一走，表演给我们看，做善人还是有善报，吃亏上当，受尽折磨，这都不在乎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上上品往生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这是真善知识。摘录自2012净土大经科注第38集。刘素云老师致净空老法师函：尊敬的师父上人，阿弥陀佛，弟子有一喜讯向您老人家报告。我的姐姐刘素清，11月21日，农历十月初九，中午12点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 姐姐是玉之实质，分秒不差，活着往生的。那个从容，那个潇洒，那个自在，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。可能在十万人里头也很难找到一个这样往生的。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姐姐，我才这样说。用非常震撼和非常殊胜这样的词来形容，一点都不过分。而且这是真正的震撼，真正的殊胜。姐姐是上品上生，法号无上觉。我是11月8日那天知道姐姐往生时间的。姐姐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俩没有沟通。是在她往生的头一天，我才知道，姐姐和我知道的往生日期完全一致，都是11月21日中午12点。下面向师父报告一下我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。七月初，我从香港回到哈尔滨，和姐姐通电话时，我说：“姐呀，现在当务之急需要一个表法的人。”姐姐问我表什么法，我说表活着往生的法。如果阿弥陀佛批准，我真想给大家表演怎么样活着往生。姐姐听了以后立刻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表，你还有使命呢。”接着姐姐说：“小云，别着急，我来演。”姐姐是个守信用的人，她真的演了，而且演得那么逼真，那么淋漓尽致。她演到这种程度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还剩几分钟就12点了，姐姐双手合十对大家说：“还有几分钟时间了，感谢大家来为我送行，净土法门殊胜。”稍微停顿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已经站在莲台上了。”紧接着说：“我已经站在阿弥陀佛身边了。西方极乐世界见。”接着做了几个手势，先是竖起两个大拇指，这是我和姐姐事先约好的暗号，告诉我她已经上莲花座。之后又做了圆满和花开见佛等几个手势。时钟打响12点，准时往生了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姐姐往生的事情，弟子就先向老人家报告到这里，以后会有光碟的。附后是一份我写的送解文，是送姐姐那天用的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恳请师父批评指正。阿弥陀佛，六时吉祥，弟子刘素云顶礼。2012年11月27日。喜送姐姐回家，刘素云老师写的送解文。亲爱的姐姐，尊敬的刘素清大菩萨，恭喜您回家了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是佛门的喜庆之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有记为证。亭亭玉立一红莲， 功德圆满回家园，小妹盛装来相送，喜贺佛国佛佑天。七宝池内生莲花，八功德水浇灌它，莲花上面结莲子，西方归位佛菩萨。姐姐，总结您的一生，用三句话可以概括：受了一辈子气，吃了一辈子亏，遭了一辈子罪。这就是您的一生的真实写照。也正是这些苦难，成就了您的忍辱波罗蜜。记得2003年，您曾经告诉我四句话：人家说您一笨鸟，笨鸟笨鸟好好好，笨鸟腹中藏奥妙，凡夫俗子怎知道。现在这个谜底揭开了，一位大菩萨世间来表法，演得太真实，众生不识他。您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来做人，规规矩矩走正路，与人为善己自善，西方极乐是归途。默默无闻一小草，小草奥妙谁知晓，任凭风吹和雨打，冬去春来不折腰。一生受尽屈和辱，千锤百炼磨成佛，今朝圆满回家去，再返娑婆度众生。菩萨菩萨菩萨，表法表法表法，圆满圆满圆满，回家回家回家。您带着使命来到人间，救苦救难非等闲，视现病痛娑婆苦，岂盼众生迷途返。您不辱佛使命，您不负师之托，您是佛陀的好弟子，您是师父的好学生，您是众生好榜样。这一次随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，真是太殊胜了，感恩您大菩萨。11月7日，我去看望我的老师，中午到您那里吃饭，发现您有点瘦了。我说：“老菩萨，怎么瘦了？要回家了吧？”您爽朗地笑了，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第二天，我得到一首偈子，是这样说的：“姐姐驾鹤西归去，上品上生见弥陀。姐是妹的好榜样，妹妹作记送姐行。姐姐先行回家转，妹妹后面紧跟随。双双回归极乐土，再返娑婆度群盟。”电话里我给您读了一遍，电话两边我俩开怀大笑。这真是笑谈生与死，恰似唠家常。若是不看破，怎能这潇洒？茫茫宇宙人无数，几个男儿大丈夫。姐姐，您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 姐姐呀，末法众生刚强难化，真是可怜悯者，太苦太苦了，要救拔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把纯美的甘露遍洒，让一切苦难众生在法语浇灌下，愿虚空法界尽开菩提花。我待观音洒甘露，观音甘露遍宇宙，法语妙花遍天下，法界众生都受益。不用开光，光自开，谁能为佛把光开？本末颠倒多少载，今朝明理改过来。西方极乐是我家，家爱我来，我爱家。弥陀慈父招手笑，呼唤孩儿快回家。回家吧，回家。小妹刘素云顶礼。2012年11月24日。